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请听广播剧《希望之路》。 广播剧欣赏， 请听广播剧《希望之路》。编剧：金秉照，导演：李连军。 星星，你怎么摔倒了？ 我要走路，我要走路。 星星，好闺女，不要冲动啊，得慢慢来嘛，啊。哎呀，怎么又哭了？ 我不练琴了，我不练琴了。爸， 好，姐姐，不练算了。这段时间呀，又要练琴，还得练站立，真够累的。以后再说吧，啊？ 不，以后也不练了。 哎。又耍孩子脾气了不是？哎，咱俩不是拉过钩吗？今年咱们一起奋斗，明年我评上一级教师，你考上一专。 不，我不考了，今年又被刷了下来，都是这该死的腿。 哎，也是，这两年高考你的基础课考得都挺好，有条件进入二类高校，专业课小提琴拉得也可以，可就是难过艺专的录取关。要不啊，咱明年改考其他学校。 我这腿考哪儿也不行。 小姐，腿是自然条件，无可更改，只有用保尔·柯察金的毅力、张海迪的意志去战胜他们。 您说的对，爸爸，可现实总是现实。有时候我看到窗外的小鸟，马路上的行人，我就抱怨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个多余的人。 不，想想你是个勤奋的姑娘，你能坚持到读完高中，又拿得一手好提琴，一想到这些呀，爸爸就感到自豪。 那还不是爸爸的功劳？您又当爹又当娘，把我养大，又辅导我学习，您怕我寂寞，抽空还背我去看戏听音乐，回到家 还得做饭，熬夜备课。爸，您的负担太沉重了。看，您才四十多岁，就满头白发了。 爸爸是啊，头发白，心不老嘛。以后啊，要干的事儿还多着呢。 唉，性情几时才能不拖累爸爸，让爸爸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 孩子，别这么说。20年前，爸爸失去了生活的伴侣，发誓独居而终。自从你到了这个家，爸爸就不再过孤独的生活了。有了你，就有了天伦之乐；有了你，爸爸就有了生活的希望。 是爸爸救了杏杏一条命，是爸爸艺术将杏杏抚养成人。天不弃我这个可怜的孤儿，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报答爸爸的养育之恩。 只要我的女儿能自立于世，爸爸这心里啊，就坦然了。 嗯，爸爸。 嗯。 您能原谅我吗？刚才性情赌气，真该揍。 性情懂事，爸爸怎么舍得？哦，对了，今儿是礼拜天，按照计划去湖滨公园练琴。 嗯。 来，爸背你下楼。 哎，爸，我真担心。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像这样背我到几时啊？ 嗨，爸不老，有用不完的劲儿。哎，一旦爸爸老了呀，我还指望杏杏背爸爸呢。 嗯，我一定好好锻炼，将来孝敬您。 好。等爸爸有机会分到房的时候啊，一定要求分个一楼，再攒些钱，还要给杏杏买辆轮椅呢。 嗯，不，现在给爸爸买一件毛呢大衣。 哦，呵呵，好，大衣、轮椅都要买。哎，好了，垫上琴，带上谱子。哎，来，趴我肩上。 哎。 哎， 爸，我一趴到您宽厚的肩膀，就什么忧虑都没有了。 我一背上我的杏杏啊，就像腾云一样轻快了。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陪伴着相依为命的父女俩，行走在通往湖滨公园的大道上。几度春雨夏露，几度秋霜冬雨，在痛苦中磨练，在艰难中奋斗，走着自己的坎坷之路，希望之路。 爸，不知咋的，我呢总爱和这些小朋友在一起玩。 他们很可爱， 不仅可爱，每逢在他们中间， 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有这样一个金色的童年。 嗯，这就叫啊，乐以忘忧。 不，爸爸，这叫做感情的替代。 谢谢，懂得还真不少了。 谁叫我是中学教师的女儿呢？ 哎，今天公园的人可真多。 哦，哎，爸， 嗯， 咱还到湖畔枫林边去吧，那儿老有空着的涟漪。 好吧。 到了，快扶我下车，爸爸。 好，小心点啊。 哎， 哎，慢点。 哎， 哎，坐下。 啊，总有一天啊，我会从这里站起来。 这就对了，爸爸，希望看到那一天。 我也希望。啊，爸爸再见。 再见。哎。我11:30来接你啊。 哎，爸爸走好。 再见。 哎，爷爷，爷爷，哎，爷爷，别吹了， 干什么？ 听，啊，听。听那边那位姑娘琴拉得多美， 嗯，人长得也不错，亭亭玉立， 白裙儿，白鞋袜，素净的简直像这湖中的一朵莲花， 本身就是一首诗 啊。哎，哎，你不是善于交际吗？亮亮本事怎么样？ 哎，别逗了，那可能是我妈的学生， 艺专的。哎，这有什么关系？他要是知道你是艺专音乐系主任的公子啊，就更 好。你看着， 哎， 请问这儿有人坐吗？ 没有，请坐吧。 啊，好好，谢谢。我看你怪面熟的。 是吗？哦，我经常来这儿练琴。 哦，你拉得不错。 拉得不好。 是艺专的吧？ 我哪有资格上艺专呢？是自己摸索的。 嗯，像你这样勤奋的女孩还真少有，就连我们艺专也找不出几个来。 你是艺专的？ 啊，不不，我是医专的，医学的医。 那也好啊，将来是为人解除痛苦的医生。 哎，没意思，学着没劲。 怎么会没劲呢？要是我呀。 你啊，你完全有资格上艺专音乐系。 可惜。 可惜什么？你要想上，我可以帮点忙啊。 太谢谢你了，请问你是？ 我叫友友，富有的友。 啊，我叫幸幸，幸运的幸。你能教我练琴吗？ 我？可惜我不会。 哦，你是学医的。 嗯。 能给我治病吗？ 治病？你有病？ 是的。 什么病？ 你看不出来吗？我不能走路。 腿？小儿麻痹？ 不， 是小时候冻坏的。 冻坏的？你爸妈是怎么搞的吗？ 我没有爸妈。 哦，你是孤儿。 现在不是。 我越听越糊涂了。 我生下来不久，爸妈就将我遗弃了。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我这条腿被冻坏了。 哦，这些该死的。你真不幸。 可是我又很幸运，是现在的爸将我捡起来抚养成人。要不为什么叫幸幸呢？ 是啊，是你有幸遇到了好人。不过你不要悲观，我们学校有位教授用针灸配合照射可以治疗这种病，他已经有许多治好这种病的病例了。 是吗？ 是，我可以给你介绍给他。 太谢谢你了，我呢会叫我爸爸每天带我去看的。 你有位这样疼爱女儿的好爸爸，真幸福。 你爸爸待你好吗？ 他，哼，他头上有乌纱，撂下我妈，又升迁了。 升迁也是好事嘛。 可他每升迁一次，都要牺牲别人的一些利益。 哦，对不起，我不该问你这些。 这没什么，好在我妈还可以。 你妈也是干部吗？ 她和你是同行啊。 同行？ 啊，原来是文工团拉小提琴的，现在是艺专音乐系主任。 啊，那你妈一定有很多音乐资料吧？ 啊，我妈有好多关于小提琴的专业书籍。 太令人羡慕了。嗯，能不能借我两本看看？ 完全可以。 能不能当面向你妈请教请教？ 这有何难？ 今儿遇到你太幸运了。我呢，现在拉的这支曲子啊，是从一个手抄谱本上选的。 嗯， 有几处呢，老是拉不懂，闹不清。哦，早就想找个高师领教领教。 哦，是什么曲名啊？ 希望之路。 哦，你一定抱着某种神圣的希望。 是的，因为上帝在发现人的未来以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希望这两个字眼里。 你真有水平。 这是大仲马在一部书的结尾说的。 你也使我懂了不少东西。回头我一定把你介绍给我妈。你要想上艺专，她会帮忙的。 太好了，我做梦都想上啊。我已经考了两年了。 是基础课不行？ 两年都上线了。 专业有些差？ 不是。 那 唉，都因为我这腿。 哦，他们够偏见了。 没什么，世上好人毕竟还是多的。今儿个我不是就遇到好人了吗？ 我真对不起，刚才。 刚才怎么了？ 刚才只是想逗你一下。 那有什么呢，我也很寂寞呢，难得有人给我玩。 星星，走，我这就带你去我家。 去你家？ 嗯。 现在？ 你不是要看音乐资料吗？ 可是我爸爸待会儿要来接我的。 哦，那你在这椅子上给他留张条子好了。你写，我家的地址是艺坛大院5号。 嗯，好，就这样。 悠悠，悠悠，哎，悠悠，我把车给你推来了。 你 啊，我都听到了。请吧。 谢谢。 哎， 今晚我请客。 哦，不，我请。祝贺咱们遇到了知音。哎，再见啊。 好， 我先走了。 再见。 哎， 是友友被杏杏的意志所感动，或是杏杏被友友的热情所吸引，使这对青年谈吐投机，一见如故。于是一路车铃，他们到了艺坛大院5号。 来，慢些进屋。好。这就是我家。 哇，你妈真不愧是音乐家，这么多的书啊，还有这么好的乐器。 谁呀？ 妈，是我们。 哦，这是？ 这是我的客人，叫杏杏。 哦， 阿姨好。 啊， 是我不能站起。 妈，你来。她是我刚刚认识的。 哦，好，好，姑娘长得漂亮，可惜。 啊，我是来向阿姨讨教的。 讨教？你什么时候爱上音乐了？ 不知咋的，我从小就迷上了小提琴。 嗯， 爸爸给我买了一把，就拉了起来。 哦，怕是你有爸爸妈妈的遗传细胞吧？嗯， 我爸爸是中学教师。 哦，你妈妈呢？ 人家没有妈。 怕是你有爸爸妈妈的遗传细胞吧？嗯， 我爸爸是中学教师。 哦，你妈妈呢？ 人家没有妈了。 哦，哦哦哦，好，不谈那个啊。嗯，你都跟谁学过呢？ 我自学呗，看点书，听听录音，都是野路子。 没关系，拉小提琴，喜欢上就玩玩，调节调节生活嘛。 妈，人家拉得很棒，都考两年专业了，分数也过了线。 哦， 可两次都被人家刷下来了。 哦，不应该，多可惜呀。 阿姨，我要是遇上您就好了。 你报的什么学校呢？ 就是你们艺专，还是你那一系呢？ 啊，你是叫？ 我叫曾信。 曾信，嗯，我想想啊。哦，是有个曾信。唉，都吃亏你的腿有毛病了。 那有什么，贝多芬还是聋子呢。 是不排除残疾人成才，可话又说回来，那搞业余的也不见得成不了才呀。嗯， 阿姨，我 再说他的腿病不能归罪于他，是社会造成的，社会应当给予补偿。 社会是谁呀？ 是文革。文革使那些官民们都疯狂了。 那也不能是抽象的，要具体的来看待这个。 具体的是他父母狠心遗弃了他，腿是在寒冬之夜冻坏了。 你说什么？ 阿姨，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哦，那么你先拿段曲子吧，捡你最喜欢的，最熟悉的。嗯， 好的。嗯，我就拉段《希望之路》吧。 等等，叫什么？ 《希望之路》。我爸说这支曲子好，《希望之路》包含着自强与奋斗。 嗯，好，你拉给我听。的旋律把一兰带回了那个遥远的年代，那是一个寒风刺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是他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亲骨肉丢进了漆黑的苍穹，丢到了死神的身边。 妈，妈，你怎么了？ 阿姨，脸色不好。 姑娘，这首曲子你是打哪儿学来的？ 我有手抄的谱子。 手抄的谱子带来了吗？ 哦，阿 姨请看。 啊，这本谱子你从哪儿弄到的？ 听我爸说，当时垫在我的襁褓里。 我的孩子。 阿姨，您 快，我妈晕过去了。 阿姨， 妈， 阿姨， 妈， 阿姨， 孩子，这本曲谱是我的。 这是真的？ 是真的。 这么说，你 我就是那位狠心的妈妈？ 不，不可能， 这全是真的，孩子。不幸的命运是妈妈对你雪上加霜，你两次报考艺专都是我否决的。 啊，天哪， 罪过，你亲手毁了我的姐姐。 我可怜的女儿，当年由于我们未婚先孕，那个狠心贼害怕事情败露影响他提干纳新，他就威逼着我抛弃了你。孩子，我有罪，我有罪呀。 忏悔的人都会得到上天的宽恕。 这么说，你原谅我了？ 阿姨，我遇到您以前不是也没有人向您讨还些什么吗？ 苦命的姐姐，想不到我这样认识了你。 也是姐一生有幸结识了这位懂事的弟弟。 孩子，快告诉我，这些年来抚养你的好心人是谁呀？ 是一位被下放改造的老教师。 哦，他叫 曾丽。 曾丽，我的老同学。 爸爸落实了政策，我们才从农村搬回城。 哦，孩子，你留下来吧，不用担心，我早就跟那个狠心贼离婚了。 谢谢阿姨的好意。 孩子，我求求你留在我身边吧，你看家里的生活条件还不错呀，学习环境也好，我教你拉提琴，明年我让你上艺专。 不，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明年我要报考音乐学院。 姐，你真有志气，我要把你送到我的教授那里，他一定会治好你的腿病的。 谢谢，我一定配合。 请问这是艺坛大院五号吗？ 你是？ 啊，我是来接女儿的。 曾丽， 是你？ 爸爸， 星星，星星，你站起来了，来。来，爸爸扶你走。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剧《希望之路》。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中国历史故事《炎黄结盟》，改写孙学刚，导演周正。 我们中华民族在遥远的古代有一段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传说时期，伟大的中华文明就是在那个时候孕育和形成的。历史学家们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虽说还不够详尽完整，却是灿烂辉煌的远古历史画卷。炎帝和黄帝结盟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章。离现在大约四五千年的远古时代，在我国北方的黄土高原上有一条叫江水的河，它常年流淌流入黄河，两岸散布着许多原始村落。居住在这里的是江氏部落的人们，他们的领袖部落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炎帝。当时无论男女老少都参加劳动，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人们就这样生活着，社会也在缓慢地发展着。又一代，人们就这样生活着，社会也在缓慢地发展着。但是有一段时间，炎帝部落的人们忽然觉得周围发生了一些变化。一天晚上，炎帝请来了氏族的领袖及阅历丰富的老人来共同商量。 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告诉大家，住在积水河那边的积氏就要往东方迁移了。 那边去了？ 听说他们要到中原一带去。 我也听说这事儿， 这是为什 么 呢？ 就是他们去的地方很远吧？ 我看啊，他们就该走。 对， 可不是事。哎，我说，您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对呀，您说 啊。好， 说说。 是这样，他们能开垦的土地几年前就开垦了，种了几年，地力也出尽了，今年不会再有多少收成，他们就决定往东迁移，去找个新的地方。 是啊，是 这么回事儿。 对，是这些年呢，咱们江姓和姬姓经常来往，相互啊嫁娶的事儿也不少，往远了说又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我看呢，他们这一迁走，咱们这儿也会有人动迁移的念头的。 可不是， 是 这一迁一走的可真够呛。 是啊，这是件大事，所以我才请你们来商量，大家说说咱们该怎么办。 就是 该怎么办呢？你说这事 怎么办？你说说。 我先说说搬迁的事儿啊，咱们也有过，以往一有天灾不就是搬家吗？ 是， 只不过呀不像他们搬得这么远。这几年倒也风调雨顺，打仗的事儿啊也少了，算是过了几年好日子。可我们那儿的地力呀、啊、也快用尽了，野兽也快打光了，我看呐、啊、也该像鸡氏他们那样啊换换地方了。 哎， 换换了。我跟你说， 我们可不愿意走啊，我们这儿新换了地界，刚刚开出来的都是好田地，我看还是先别走啊。 哎、怎么行呢？我看得走，我看得走。哎，我看得走。 你们几位老人见识多，也说说吧。 啊，好好。好， 我就说说，我到集市那边走过亲戚，他们那儿啊是不如咱们，地力快用尽了不说，哎，还不会像咱们这儿这么烧山开地。咱们这儿很多人呐，这冬天就把石斧给磨快了，没等开春就上山砍树烧草。哎，你就说今年春天火烧的最大，到处烟雾腾腾的，怪不得人家呀都叫咱们那个猎山市，不是吗？啊 老人家说的对，开春刚下过雨，各家干得不错，用石铲木垒松土整地，再刨出一个个坑，把种子放进去盖上土，这个种法比随便撒种子可强多了。 对对对， 强多了。 哎，就是啊，要是再下上几场好雨，庄稼那可是会丰收啊。 是啊，就是那几块旧地虽说地力不够了，可新地没开出来还不能丢下。 嗯， 现在有了新地，你们几家地力不够的也转到新地来吧，让旧地休息几年再说。 哦，那好吧，我们也同意先不迁走了。 好，这很好。现在野兽确实不多了，我看就把力气放在种庄稼上，这样最有把握。捕鱼打猎的事呢，等地里的事儿闲下来，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好， 好， 对，就这么办吧。哎，好极了。 月上树梢，才散了会。第二天，鲜红的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人们已经下地干活了。从那时候起，农业成了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炎帝注意总结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使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古代农业种植业初步定了型，所以后来的人们也叫炎帝是神农氏。就在同一个时候，居住在积水一带的姬姓部落开始了大转移。这个部落的首领就是我们后来说的黄帝。经过不少天的长途跋涉，他们来到了中原的一块地方。葱郁茂密的森林从山坡上一直铺展到平原，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河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银光，四周飘来一阵阵泥土的香气。大家对这个地方非常满意。 哎呀，这地儿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看这草长的， 哎呀， 还有水， 哎呀，我们 那还有仙鹤，你看， 好啊！ 首领，您看这个地方不错吧？ 哎，这儿的风水确实不错。 是啊， 野兽出没，说明这儿天气温暖呢。 对 对， 杂草遍地，说明土地肥沃，水多地湿。说明雨水也很充足啊。 嗯 啊， 是是是， 我看咱们就在这儿安家立业吧。 好，就这么办，就在这儿安家立业。 你们都听着，所有的人都要去开荒，女人孩子也去，还要用树干盖房子，树枝当柴火，再烧树根和杂草撒上种子，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 对， 能好起来， 真好， 太好了。 从此，黄帝部落就在这条件优越的中原大地上建起了新的家园。几年过去了， 他们生产水平提高了，人口多了，村落一个接着一个。有一天，皇帝和他的妻子雷祖非常高兴地交谈着。 原来咱们种田的本领不如姜氏他们，现在我看呀，咱们比他们强多了。 这几年人们有吃有穿，都变得聪明了。你看咱们这儿有多少能工巧匠啊。 是啊， 有人发明了凿井，这井水比河水又清又甜呢。有人做出了杵和臼，那去了皮的米好吃多了。又有了弓和箭，再打起仗来就不会伤亡那么多弟兄喽。 是啊，自从你造出了第一辆车，拉起东西来又省力又方便。因为这个人们都叫你轩辕氏呢。 你们女人的功劳也不小啊，你带着女人们养蚕缫丝，丝做的衣裳啊，多漂亮啊。有了丝棉，冬天穿上了棉衣，那就再也不用赤身裸体的受冻喽。 是啊， 再说咱们现在不光养牛养猪养狗养羊，还学会了寻马，那家伙拉起车来比牛可快多了啊。 哎，这些日子我看你把几根大树砍倒了， 嗯， 又是凿又是挖的，顾到什么呢？ 哎，你先别说出去。 嗯， 我是看见那个大树有时候让河水冲走了，飘得很远，我就想造个物件，人坐在里边过河呀，到下游去呀，多深的水也不用怕了。 哎，这个物件叫什么呀？ 要是造成了就叫船。怎么样？ 哎，好，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可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你呀，还是和大家商量着干，人多主意多嘛。 嗯， 首领，不好了，出事儿了。 什么事啊？快说。 有一伙人要抢咱们的地盘，人还真不少，看样子也是从西边来的。 走，去看看。 好。 原来这新来的人群正是炎帝部落的人。这些年江水河一带水旱虫灾特别多，地里收成很少，他们也只好向东移了。半路上又和从东往西发展的九黎族打了一仗。九黎族是个大部落，传说他们的领袖蚩尤有81个兄弟，就是81个氏族。炎帝的人虽说勇猛善战，可挡不住人多势众的九黎族，打了败仗，就又继续寻找落脚之地。今天他们走到了黄帝部落的地界，也看上了这儿的草青水绿，土地肥沃，都不愿意走了。 哎呀，这地方太好了，真好啊，你看这草长得真不错。 哎哎哎， 我看那边种着庄稼，好像已经有人占了这块地方了。 哎呀，管他呢，他们能占咱们也能占。 对， 这么好的地方哪儿找去啊？别走了，咱们别走了。 好。 哎呀，有些人说着就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这么多人在这儿吵吵嚷嚷，惊动了黄帝部落的人。很快那边跑来了一群人。 哎，你们是哪儿来的？这儿早就是我们的地方了，想占我们的地方那可不行。 我说少跟他们废话，让你们快滚开。 对， 滚， 凭什么让我们走？ 我们偏要住在这儿，该管的是你们， 你们， 你们， 我你们， 哎 呀， 哎呀，你别跑！ 双方都不肯相让，索性动起手来。等皇帝赶到的时候，双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很多人头破血流。皇帝见了，火冒三丈，炎帝也不甘示弱。 好吧，要打就打个痛快，靠本事定输赢。 好，怕打就不是好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一场原始战争就在阪泉这个地方打了起来。经过三次交锋，炎帝部落人少势单，很多人当了俘虏，被打败了。炎帝向皇帝认输了。 我承认我们败了，可我求你收留下我的人。至于我，愿意听你的命令。 你们一路辛劳，加上肚子里少食，打起仗来自然就使不出劲儿来了。可我们呢，吃得饱，身体壮，还有战车和弓箭，所以我胜你败是在情理之中啊。咱们本来是一个母亲的后代，我不忍心看着你们无处安身呢。既然你们愿意服从我，那就都住下吧。 哎呀，太好了，真好啊！ 是啊， 就是，太谢谢你们了。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好， 从此，皇帝和炎帝结为了兄弟，组成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举为联盟的最高首领，他把炎帝带到家中见过雷祖。雷祖很关心炎帝部落的生活。 我看你们不少的人还披着破麻片，还有的赤身露体的只挂一块兽皮，心里真不好受。我们这儿还有些剩余的衣服。 对对对，让他们都拿去吧。 你们也可以让女人们都来学养蚕缫丝，以后就不愁穿了。 是啊，听说你们那儿用木犁耕地呀？这个木犁，你带来了吗？ 带着呢。 哦，只是这一年迁移不定，没用上。 哦， 明天就让大家用我们的木犁来耕地吧。 哎，好好好， 你可真是种田的行家呀。 哎，你生病了 啊？他， 我这一路上尝了多种的草，知道有一些草可以治病。 哦， 等我上山采下来，包你药到病除。 哎呀，好好好啊，太好了，我们合在一起，能人就更多了，力量就更大了。 哎，听说你们还能写什么字，把大事都记下来 啊？ 也交给我们吧，也免得我们老是我说他听，丢三落四的。 这好办，我们这儿有个叫仓颉的人，造字最多。不过现在我们还没那么大的本事，只能写些条条道道、圈圈点点的。我相信今后的字会越写越多的。好，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庆贺一下，跳个通宵，唱他个痛快， 就是 好， 热闹 热闹， 太好了， 太好 了，热闹热闹。 晚上，两个部落的人聚在一起，男人们吹奏起各种乐器，女人们跳起舞，大家说着笑着唱着，声音在广阔的原野上回荡。炎黄两大部落的结盟，使更多的人杂居和融合在一起，引起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一次飞跃。随后又有一些部落加入到这个部落联盟中来，在经济、文化和生活各方面更加接近，一个新的共同体华夏民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开始形成了。后来建立的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皇帝的后代。这就说明，在中原大地上，华夏民族是一个统一的、人口众多的民族。皇帝就是这个民族公认的始祖。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炎黄结盟》。剧中人物有张连仲、童凡、石维坚、杨青、许正廷、陈强等扮演，效果冯钦，音乐傅雪怡、苏健，责编陈斌、淳朴，录音合成宋鹤仙。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